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道， 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今集咧，我哋继续系介绍黄灿然嘅作品啊。咁我记得咧，其实我好耐之前咧就有幸访问过黄灿然嘅吓。咁我当其时咧，我估如果我冇记错咧，佢应该系我第一位访问嘅本地嘅诗人啦。咁我当其时佢俾我嘅印象好深刻嘅，我就成日都谂啊，原来香港嘅诗人咧就应该好似黄灿然咁啦，感觉就好似啊比较独行啲啊， 仙风道骨啊， 系啦，好瘦瘦啊。哇，咁啊，唔係真係太多言啊，咁樣係思想型啊，同埋做翻譯噶、啊、咁樣啦、 啊。佢呢兩年仲瘦啊，真係食煙又勁啊，跟住又寫咁多嘢，真係有時覺得佢真係勾心瀝血咁嘅感覺，出書啊出好多。咁、其實咧，今集咧，我想介紹一個大家唔係咁熟悉嘅黃燦賢， 係再另外一面啦。係、 啦，因為大家可能都已經習慣咗睇黃燦賢寫日常生活嘅詩。咁黃燦賢咧，因為佢生活喺北角嗰边啊，佢就住喺呢个福建人聚居嘅地方，咁佢自己系福建人啦，所以佢好多诗系写福建人嘅生活嘅，咁亦都有好多诗咧，因为佢夜晚翻工咧，所以佢系写佢收工嘅时候所见嘅一切，咁但系咧，当佢脱离呢个日常嘅佢嘅时候，佢会点样写作咧？我首先咧带俾大家一首咧，就系佢嘅所谓巅峰之作，可以咁讲系佢某一个时期啦，系大概系十几年前啦，应该系。90年代写嘅哀歌，咁哀歌咧系有十首嘅好长嘅诗，而且呢十首哀歌咧仲得咗好重要嘅文学奖啦，因为喺嗰个时候香港真系好少咁重量级嘅诗歌嘅，咁但系我专登拣嚟嘅咧就系哀歌之七嘅第一首，大家先听听呢首诗先。 哀歌之七，黄灿然。祖国像一粒小米，被一枚子弹击中。橡树把他的金冠让给黑夜之王，自己连根拔起，任风暴的大合唱洗劫家园，抢夺篱笆、石桌和西。蟋蟀部落的迁徙开始了，蚁群爬过长脚的枯叶，如果有人把它揭开，定能看见整个秋天的腐败。如果有人把这记忆的手掌摊开，定能看到河山的沉落。马蹄踏过青崖，草儿惊呼，流星雨溅出流仙座，夜空耀眼。如果儿时的小洋葱就是营养，远离土地也就能忘却父亲，远离土地的人不能不忘却土地。为母亲的形象撞击内心，谁可以狠下心，把珍贵的体验化为粪土？以粮食为根的必将归于尘土，以汗雨为水的必将漂泊。这是黑暗的命运，这之中必有秘密，而揭开它竟是我们的命运。这血还能分出更稠的血，犹如这水浓得叫我们流泪。 哀歌之七，咁啊就系黄灿然嘅作品。 其实大家听唔听到出嚟呢首诗入面有啲关键嘅词语，其实呢首诗咧系写六四嘅。咁其实哀歌之七成首都系关于六四，或者关于六四之后咧，即系知识分子或者中国人嘅命运啦。咁但系呢首咧系好特别嘅。比如话佢一开始咧，佢就去质疑紧呢个爱国呢样嘢啦。爱国，佢话祖国像一粒小米被一粒子弹击中。其实呢度咧，佢首先系一个讽刺嚟嘅，因为佢讽刺紧共产党有一句话就叫小米加步枪，即系讲红军系点样夺得江山噶嘛。但系咧，当你将呢个嘢拆解开嚟咧，你发现咧，小米代表嘅系人民，系普通人、普罗百姓，反而咧就被粒子弹咧视为敌人。咁呢个祖国咧，对于黄灿然嚟讲咧，系一粒小米， 對於另一邊的人來說可能是自達，就是變成一個矛盾了。那這個矛盾下面呢，是他這首詩不斷地拆開來，比如說他將父親和母親拆開來，那其實那時六四的時候大家都有啦，父權，我們其實鄧小平那個時代是很父權的嘛，他的統治手法都是很父親式家長制的嘛，所以這裡呢他說亡卻父親，但是呢母親的形象是撞擊著他內心的，只有母親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即係而嗰陣時，一個青年知識分子又好啦，或者學生，甚至係普通市民嘅角度嚟講，都係咁樣一個立場啦。咁王燦賢嗰陣時嘅詩咧係好雄辯嘅，即係你感覺上佢喺度不斷咁拆解你習以為常嘅一啲嘢，比如話血濃於水，佢話呢個血仲可以分出更稠嘅血，猶如這水啊！喺咩情況下水係同血一樣濃呢？佢話濃得叫我哋流淚，其實眼淚都係水嚟嘅。眼泪的浓度和血的浓度是一样的，所以他继续发挥，他说祖国好像一粒小米被步枪顶住的喉咙，其实是国家变成一种暴力机器之后呢，即是这个政府呢是去侵蚀我们所谓的祖国，即是其实很多外国的人尤其是大陆呢是被教育为将祖国和政府混淆一谈嘛，但是诗人呢就是提醒着祖国是祖国，政府是政府，政府做緊啲乜嘢？但系咧，佢係好清醒嘅。王清賢佢話：六月嘅群眾啊，清醒地注視著這個後退嘅方向。你會話歷史開倒車，歷史開倒車咧，你唔好以為即係人民係唔知嘅。佢就想提醒呢一點。其實呢個又呼應翻佢作為佢個人係點樣咧？佢話有人利用呢個機會將詩歌同政治混為一談，但係王燦賢佢係唔將詩歌同政治混為一談嘅。佢覺得詩歌可以表達政治，政治亦都可以有詩歌，但係兩者咧唔係混為一談嘅。所以佢最後咧佢話：腦中的死水又何嘗不能驚醒靈魂？其實呢度咧令我聯想起咧另一個用詩歌同政治咧處理一種現代人嘅立場嘅關係，就係文一多。文一多有首詩叫《死水》噶嘛，即係話中國好似一潭死水咁樣，但係死水咧都會翻起微澜嘅。王燦賢咧呢個死水咧，佢話死水到咗一個極端嘅狀況下咧，係可以令人驚醒嘅。是什麼極端的情況呢？可能是當這個水濃得叫我們流淚的情況，或者你被子彈擊中的時候，所以你是希望你在裡面醒過來。 是整首詩都叫大家要清醒一點，分開這個祖國和這個政府。 是啊，這個，首先有了這個清醒，跟著呢是可能一個更堅強，就是怎樣面對六四後的中國。 啊，關於祖國的詩呢就不止這一首的，王燦賢還有就是在我的祖國。 在我的祖国，王燦賢。在我的祖国，人们也吃喝争吵恋爱生小孩，也叫做人发怒，瞧不起同胞，说兄弟坏话，不爱邻居，看电视也有宪法和司法，有眼睛有嘴巴，也看也说，也有宗教有警察，也讲尊严羞耻，会思考，有作家和知识分子，小人和懦夫，也有1988和1990年。好人扮出恶相，对待也扮出恶相的好人。恶人光明正大，昂首阔步，也有五月和七月，也有中央银行、外汇储备、房地产、股市，渴望自由的囚徒，照料阳台上花盆的主妇，也有三日和五日，小女孩在暴雨中被货车剪过，也有高速铁路、奥运会、河流污染，也有坦克和鲜花，沉默的劳苦大众，健忘的中产阶级，也有上下班失去优秀儿子的母亲，也有广场。 这首诗呢其实就是他应该是前年写的，是奥运会之后啦，或者六四23、24周年的时候啦，他写了一首叫《在我的祖国》。这首诗呢里面有很讽刺的地方，他说我的祖国里面也有1988和1990，也有五月和七月，也有三日和五日。 咁1989年去咗边呢？6月去咗边呢？4日去咗边呢？不言而喻，其实呢度喺度讽刺緊大陆嘅一种所谓敏感词嘅一种审查。其实你审得去咩？你话呢首诗佢正正因为呢呢几个字嘅缺席呢，一方面呢避过咗审查，我试过将首诗挤上网，因为佢啲字审查一开始系用电脑噶嘛，除非佢真系有人及实你嘅啫。但系呢正正因为佢缺席啊，特别显眼。因为一个读者你会觉得，咦，点解1988会跳到1990嘅？你就会即系心打突啊嘛。点解要唔写呢个？有时你越唔去讲一样嘢呢，其实大家就会越敏感于呢样嘢。所谓敏感词啊，其实呢个敏感啊，唔单止系佢对于呢啲即系审查制度敏感啊，其实系对于我哋每一个人呢，佢都系一种真真正正嘅敏感。咁佢呢度呢不断咁系用也有，即系我的祖国，佢强调系我的祖国，即系我嘅祖国呢可能同你嘅祖国系有相似嘅地方嘅。但呢个相似嘅地方呢系啲咩嘢呢？系嗰啲呢俾大家麻木咗接受，可能喺大陆可能大家已经麻木咗，比如佢话小女孩在暴雨中被火车碾过，就系、是、佛山嗰个小朋友嗰个事件嘛。即系黄灿然佢都会写新闻，即系我哋经常话新闻入诗呢其实好难嘅。但系佢咁样入呢，你会觉得咦，呢样嘢系一个普遍性嘅嘢喎。唔系话真系新闻啦，佢系变咗一个，比如话可能系一个普通人喺呢个国家嘅生存状况嘅隐喻。所以佢最后咧，佢话又失去优秀儿子的母亲，呢度好明显系指向六四啦，天安门母亲。但系佢最后佢就用四个字结束，佢话也有广场，只要仲有广场喺度，我觉得咧，我哋仲有希望。对自由嘅渴望，其实广场系代表咗嘅，而唔系坦克。你坦克可以喺上面碾过去，但系广场始终喺度，只要仲有广场咧，就会有一个自由嘅可能性出现。 系，我谂呢首咧算系少数即系审查唔到嘅六四诗啦。 其实审查到嘅，我记得嗰阵时系啊，因为佢啲审查依家系发展到咧系人盯人咁审查。呢首诗咧，我一开始挤上网咧冇人知嘅，跟住咧六四嗰日咧就俾人发现咗啦，就被删除咗啦喺大陆嘅微博上边。 咁啊，另外仲有啊，盲人啊，我哋听一听究竟盲人又系讲啲咩嘅？ 盲人黄灿然，他知道善，但他主要接触恶；他知道光明，但他主要看见黑暗；他知道他被禁闭在一个屋子里，但他主要感到他被禁闭在一个庞大国家里。我们的事域与他的，也像那屋子与那国家；我们的勇气与他的，也像我们与自身内部的痛苦斗争；他与他和我们外部的痛苦斗争。我们能行动而愤怒，他能愤怒而行动。有一天我们睁开眼睛，看见他走在我们前面，于是我们试图把脸别过去，一半苍白，一半羞红。 盲人呢首诗咧就系黄灿然嘅作品。 其实呢两首诗系黄灿然嗰阵时咧俾我登喺我主编嘅一个文学杂志上边嘅。我抽到嘅时候我都好意外，因为佢好少会写真系会咁赤裸、咁明显有政治指向、现实指向嘅诗嘅。其实盲人系写咩嘅咧？就系写陈光诚。系啦，陈光诚咧，大家都知啦。其实前几年，所以有良心嘅人咧，我谂都会牵挂住咁样一个盲人，一个盲人嘅维权力律师，被软禁起嚟。即系你话一个正常嘅冇失明嘅人咧，被软禁都好惨啦，更何况系一个盲人，仲要不断咁俾人打，而且每个人去探佢咧，根本都埋唔到佢个村。黄灿然咧呢首诗去写呢个盲人嘅时候咧，佢冇写具体嘅呢个陈光诚。是有啲咩政治背景啊，或者佢有啲咩诉求啊，但係佢係用呢个盲人嘅处境呢嚟暗示緊好多好多，其实可能所谓嘅正常人嘅处境其实差唔多嘅。比如话佢知道佢被禁闭喺间屋度，但係佢主要感到佢係被禁闭喺个国家度。一个庞大国家，即係一个国家咁大，你会觉得哦，好似我去边度都得，但实际上你去边度都唔得。现实嘅话你出境係有困难。 現實嘅你有户籍啊喺大陸，你可能你係呢個城市嘅户口，你去另一個城市咧，你就會要有好多麻煩嚇。尤其依家，比如你嚟香港，其實唔係真係咁自由行嘅。如果你係一個河北人，你要喺河北辦證， 啊、 你唔可能喺深圳辦證嘅。所以即係一個國家上嘅人嘅唔自由喺呢度表現咗出嚟。越龐大嘅國家係變咗一個越龐大嘅監獄。有一啲咧，佢係將一個所謂嘅自由人同埋唔自由嘅人嘅比較，反而咧係顯出呢個唔自由人咧佢嘅正面性喺邊度？佢話：我們能行動而憤怒，即係其實我哋依家嘅憤怒，比如我哋喺香港，我哋嘅義憤係好安全嘅，但係佢咧係能憤怒而行動。佢喺一個咁嘅憤怒嘅狀況下咧，仲能夠選擇行動咧，其實更加艱難。 係啊，正如佢開頭都有講話，他知道光明，但他主要看見黑暗咯。 係啊，其實呢句話呼應翻大家好熟悉嘅句話嘅，就係顧城嗰句：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啊，但我嚟用它嚟尋找光明。其實呢句話如果擠喺陳光誠上面咧，你就會覺得更加悲壯咯嚇。要由一個失明嘅人嚟幫我哋去尋找光明。 嗯嗯、 啊、所以到最後咧，黃燦然咧佢係寫出一種咧，其實有啲似係一種原罪嘅感覺嘅。佢話：當有一日我哋擘開隻眼，已經睇到佢行喺我哋前面。咁呢個係一個預言喎，可以講係詩人會預言到。嗰陣時陳光誠混喺山東嘅時候咧，冇人知佢走咗出嚟噶嘛。誒點知佢奇蹟咁樣咧？逃離咗，去咗美國大使館，跟住去咗美國嚇、啊。所以咧，黃燦然佢話：於是我們試圖把臉別過去，一半蒼白，一半羞紅咧，就係話其實咧，我哋係有愧於呢個盲人嘅，即係我哋作為啊有視力嘅人，我哋都唔可以堅持到呢種對光明嘅追求。點解一個盲人可以做得到呢？咁呢首詩呢係好雄辯嘅，其實延續咗以前黃燦然嘅詩嗰種雄辯，因為佢每一句話呢都好似斬釘截鐵咁樣，就好似喺度講緊一啲唔可以改變嘅事實咁樣。但係當呢種斬釘截鐵呢用嚟講一個你嘅悔疚嘅時候呢，其實尤其係令你覺得心入面好難過，好似你係負疚於呢位盲人咁，其實你負疚於你自己。 嗯，咁呢首詩就講陳光誠啦。咁啊，除咗話即係有個特定嘅人物嘅呢首詩之外咧，仲有一首詩都有個特定嘅人物喎，係咪啊？ 係啊，呢首係佢其實係寫俾佢母親嘅一首詩。 係，咁我哋又聽一聽。 母親，黃燦然，在凌晨的小巴上，我坐在一位50来岁的女人身邊，她略仰着臉，靠着椅背，睡得正甜。他应该是个做夜班的女工，家里也许有一个正在读大学或高中的儿子。朝他体格健壮，神态安详，看上去生活艰苦，但艰苦得有价值，而且有余裕。我的灵魂一会儿凝视他的睫毛，一会儿贴着他的臂膀，一会儿触摸他的鼻息。哦，他就是我的勤劳的母亲。这就是母亲20年前做制衣厂女工下班坐巴士回家的样子，而我直到此刻才被赐予这个机会看到。我静静坐在他身边，我的灵魂轻轻地把一块毛毡盖在他身上。 黄灿然的作品《母亲》， 其实为什么呢我会揀这首《母亲》这首诗作为整个即是黄灿然这两集的最后一首诗来讲，因为这首诗是最感动我的一首黄灿然的诗。其实黄灿然呢他是很善于写家庭的，他的太太啦，他的女啦，写了很多首这样的诗啦。那写他母亲呢，还有其实他更出名是一首写他父亲的诗。那首诗很特别之处呢，就是他用一个比喻呢，他说呢是在病床上面照顾他爸爸的时候呢，他帮他爸爸呢接小便的时候，他看到了他爸爸的生殖器的时候呢，他突然间一想到，他说当年我刚刚出世的时候， 你睇到我嗰度咧，你可能同我一样咁惊讶。哇！呢首诗好神奇，将两个人，两个男人啊嘅命运啊咁样串埋咗一齐。咁其实母亲呢度咧，亦都有一个咁样嘅穿越喺入边嘅。呢个系一个典型嘅王灿然场景，就系、是、凌晨搭小巴翻屋企啦。 因为真系佢平时嘅生活， 佢一般咧都系三点钟到啦，咁收工三四点钟，系啊，凌晨嘅时候，佢就会去观察佢身边嘅所有人。所以讲咧，王灿然佢系有一个佢自己嘅特定嘅区域嘅，因为香港好少诗人好似佢咁系夜晚收工 嘅，所以 系啊，佢系写夜香港，好擅长写夜香港。但系佢呢度咧，佢睇到一个五十几岁同佢差唔多年纪嘅女人，佢睇住佢嘅时候咧，佢开始想象佢背后佢嘅家庭系点样，佢系咪都有个仔呢？正正因为佢想到佢有一个仔。因为当然一个五十几岁做夜班嘅女工，好可能喺度供紧嘅仔读紧书嘅。呢度咧就连通咗王灿然自己嘅回忆啦。因为王灿然咧当年咧都系咁样。其实王灿然咧佢十五岁嚟香港咧就失学嘅。佢嚟到香港之后咧，佢就好似嗰阵时好多嚟香港嘅人咁就开始打工。但系佢同好多人唔一样咧，佢就一边打工咧一边存钱啦，同埋佢妈妈都好支持佢啦。咁当佢储够咗钱咧，佢就翻大陆去读书嘅，读大学嘅。咁所以呢度呢，佢係穿越咗返去十五岁嘅时候嘅王灿然，可以去睇返佢嘅妈妈。其实呢个係一个诗人对自己亦都係对佢妈妈一个弥补啊。点解呢？好似我哋咁，其实广东人啊或者香港人呢係好唔善于表达呢种亲情㗎嘛。尤其男仔添。我諗好多我哋嘅男嘅听众可能都未锡过你嘅妈妈，可能係 BB 嘅时候锡过啦，或者抱过你嘅妈妈。 大 过咗之后你就绝对就会即係好酷咁样啦，又或者唔善于表达自己感情。其实王灿然嗰一代更加系啦，更严重过我哋啦。我諗王灿然系未试过咁样话又摸下妈妈嘅肩膀啊，又触摸佢鼻息。但系呢度呢佢借呢个机会呢，佢用佢个灵魂啊，将一张箭冚喺佢身上。喺呢度非常令我感动，因为呢现实嘅王灿然係冇可能返返二十年前去见到呢个女工做女工嘅妈妈㗎嘛。咁佢亦都冇机会呢同嗰阵时辛苦嘅妈妈讲一声多谢。但系佢通过呢首诗呢，佢係去将对佢妈妈嘅情感呢其实放咗喺普天下嘅妈妈身上。佢唔单止係弥补咗自己嘅缺失，亦都係帮呢个女工或者呢个女工所代表嘅所有辛苦嘅母亲呢係弥补咗。其实呢首诗好似係送俾佢哋一个礼物咁样。 係，如果係作为读者呢睇呢首诗嘅时候呢，好容易会有个画面，就係见到王灿然放工跟住搭巴士，跟住佢见到隔篱有个五十几岁嘅女人，然之后佢就諗到要写呢首诗啦。 係呀，因为其实现实你係冇可能做到嘅。比如王灿然，你现实你即使你几有同情心，你呢个时候你真係拎张毡出去冚住呢个唔识得嘅女人。咁喺香港呢个女人就绝对会话你非礼或者点嘅，会跳起上嚟嘅。但係诗呢，哇，完全弥补咗，因为系灵魂同灵魂嘅交流嚟嘅喺入边。 系啊，好，咁我哋一连两集就介绍咗王灿然嘅诗啊，咁啊下个星期咧，咁我哋咧就会有呢个金像奖颁奖礼嘅播出啦，所以咧我哋和你说说诗咧就会暂停一次噶，咁啊再下一个星期咧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